厨房，拥挤的沙发，既然能带你走后变这么空荡，梦寐结局的每个晚上，醒着在往事里面流浪，情绪太满，我跟黑夜讲话，可是没有谁安慰回答。否认不了 I miss you， 奇妙的冲动让幸福开通，难最后的冲动让感情远走，怪对方让人失望，否认不了 I miss you， 十秒的冲动让幸福开头，那最后的

用药难平。

在敲打我窗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近日，2017年中央部门预算公开的大幕拉开，中央本级2017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限额61.47亿元，比2016年减少0.31亿元，做到了只减不增。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北京发布未来5年住宅用地供应计划，明确未来5年全市计划供应住宅用地6000公顷，2017年供地1200公顷，以保障300,000套住房建设需求。为解决稳定就业的非京籍无房家庭住房困难，北京市住建委近日将在公租房、自住房中为新北京人开展专项分配试点，拿出不少于30%及120套以上给新北京人实施专项配租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方案从上周末正式实施，北京市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和自愿参加医改的社会办医疗机构就诊，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和挂号费、诊疗费，设立医事服务费，所有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。那个忧伤而感慨的声音，还是那种无怨无悔的情怀。以前我

当发现电池灯亮了之后就熄火了，这时候千万别乱打方向盘和多次踩刹车，因为方向和刹车是需要助力的。熄火后一般只有两次刹车的机会，如果前面没有特殊情况，可以在不停车的情况下重新启动，把变速杆迅速推入空档，点火开关转到启动位置，重新启动成功后再迅速把变速杆位拉到 D 杆即可正常行驶。如果多次尝试发动机仍无法启动，说明故障比较严重，这时候就应该停车检修。应用这种方法必须对车辆的操作比较熟悉，如果用力过大把变速杆直接推入倒档，会对变速器造成较大损害。另外有些车的点火开关有防止二次启动的功能，必须先转回到关闭的位置才能重新启动，但一定小心不要让方向盘锁死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发动机熄火后制动和转向助力也随之失效，这时需要更大的力量才能控制住车辆。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自动挡汽车一旦出现行驶中熄火现象，一定要重视起来，毕竟安全无小事。 常常